大家好，今集依然有我啊，奇拉德啊， 我郑涛嚟， 仲有我哋啊老朋友啊， 乐哥， 系啦，而家阿乐啦，呢乐哥啦，咁啊，之前都讲过唔少嘢噶啦，即系佢都系喺度同阿老威一样住咗几廿年啊，咁 几廿年啦， 系咯，咁啊，讲佢台北嘅生活啦，住嘅嘢啊，差唔多啦，系咪？都 唔好透露我哋年龄，唔好咩 话几十啦，我哋差唔多啊，唔使透露我 哋 同学嘅咩仔啦，即系咁讲下啲，因为你因为老温啊，做生意啊， 老板， 咁你啊， 我打工仔， 打工啊， 打工仔， 咁继续讲下呢啲打工，不如讲下台湾打工文化如何啊，同大家 share 下喺度，譬如。因为你嗰行比较专业啲啦，咁啊揾工嗰啲就唔使再讲，因为行行唔同啦。咁打工其实面对啲咩咧？譬如老细又点啊，同事又点啊，会唔会有香港人啊，Nike 啊或者之类嘅嘢？ 或者我举个，即系近时我喺台湾打工咧，即系我有个女上司咧， 中意 系唔系系我？佢系星期五咧，我哋即系要清洁噶嘛，佢同我哋抹埋，同我抹埋台噶。佢话佢哋即系佢嗰间公司文化就系始终呢啲系女。 女人做嘅， 男仔即系就算系低过佢嘅，我都坐喺度俾佢扫地。我话我嚟啦，咁样唔使唔使咁样。 你有冇？ 你哋有冇？ 我哋外资，我冇俾人扫地咯。咁我哋其实应该系话可能我遇到嘅同事应该相对比较好。佢唯一系比较特，佢哋会对所谓香港人比较好奇心。第一个嚟见到你啦，你香港人，你听你嚿口音怪怪嘅，系咪香港啊？ 其实我对 咩地方？ 台湾啲女都好大好奇心嘅，其实我都。 唔好咁 啊！系咪卅即系廿几年前？ 卅年前啊，四廿年前啊。咁其实大部分嘅台湾人基本上都好友善嘅，咁又唔会对你有咩太过应该话点讲咧？ 敌意或者系嗰啲 敌意嘅方面， 信任嗰啲 吓吓，咁基本上佢会俾你哋有一个相同嘅晋升或者系工作嘅机会。唯一我哋可能嘅缺点就系、是、或者系佢哋会比较忧虑嘅地方系我哋唔识讲台语。不过我好处系我因为我长期都系北部，所以喺北部嚟讲。只要台國語講得 OK 嘅話，基本上都可以活 嚇， 都可以。相對台語比較，其實比較唔需要咁流利或者 外話， 猜 識唔識啊？咁咧而家 聽得明， 都聽得明嘅， 聽得明，但係講咧就依然係唔識講 幾句咯。 因為老温係好流利， 係啊， 我阿媽講得比較流利， 係咩？ 係啊，我阿媽好犀利， 我阿媽識聽好多，因為我阿媽近時喺福建公司打工。 佢睇嗰啲電視八點檔嗰啲 啊， 哇犀利嘅，聽佢都聽得明，我都聽。 我唔明白我老婆得咯，我老婆喺街市賣嘢嘅， 係得噶啦， 所以咪好流利咯。 語言嘅其實真係 都係 多聽多講。聽多講 我完全冇機會講台語嘅，完全唔掂。 不過有個缺點就係喺呢度咧，英文會退步。係以前雖然英文唔係咁好，但係嚟到呢度咧，其實都有時候可能有外賓嚟嘅。都会推你出去， 都会哑咗。 讲得琴日 几 琴日虽然讲得嘅，咁后嚟过多几年之后，反而讲唔出英文 咁啊。就是我嘅以我为例，以前英文都唔系叻噶啦，咁但系因为做 trading 嘅有外国客， 起码你睇啲即系 睇 email、写 email、讲电话，其实都可以同佢个客可以沟通到嘅。而家得翻一个能力嘅啫，英文读即系睇， 系啊， 听讲已经冚唪唥唔识噶啦。寫更加唔識添啊！ 用嘅機會太少， 因為睇我仲要睇好多外國啲新聞噶嘛，所以仲叫勉強識睇嘅。其實已經完全唔得噶啦，已經唔使用啊！咁即係你都係咁面對咁嘅問題， 都係咁嘅面都係問題。我哋因為我哋係睇 paper 啊嘛，paper 嘅基本又係睇英文， 所以睇就仲 OK 嘅， 睇仲睇得明，但係要講就可能要稍微温下機先可以温到。 哦，咁啊。咁除咗即係台語啦，台語唔識都冇問題啦。即係你 唔需要，但係可以嚟呢度呢邊先慢慢學台語。但係國語基本上係最至少識介紹自己啦，係咪？ 國語咁基本嚟㗎啦，國語都唔識咁乜都唔使撈啦。 係啊，反正我嚟呢邊國語，因為你 interview 嘅時候都係人哋都係用國語同你 interview 嘛。 咁你唔識講國語，咁點建工咧？ 咁我想問你，一般你做嗰啲藥廠其實都比較大啲嘅公司嚟㗎，會 有做過大嘅，有做過細嘅。 咁大細公司有冇咩唔同啊？分好多黨派啊，咁香港好興㗎嘛。 大嘅公司其實分嘅黨派其實有，當然有，因為唔同嘅 team 你做嘅兩個 比較 都會喺度比較啊。咁佢可能嗰陣時我有一個唔知好命定唔好命啦，我跟到一個嗰、那個唔係咁紅嘅老闆咁我哋做嘅嘢咧，就相對比另一個 team 做得比較多，但係攞到嘅獎金相對比較少嚇。但係不過相另一方面嚟講，就係我哋學到其他嘢咯嚇。 即係唔會有啲咩心理不平衡啊？ 年輕嘅時候一定會心理不平衡，後嚟而家呢兩年年紀大咗，慢慢亦覺得唉冇問題 ，OK OK。 即係冇計較咁多嘢。 冇計較咁多嘢，就越嚟越開心嘅。 係， 因為呢邊嘅生活其實。你只要將個人放輕鬆嘅話，其實冇咩大不了過唔到嘅。 咁、其實你都做咗咁多年啦，咁而家應該都做大佬級噶啦，即係都帶好多人啦。 我冇帶人，因為其實我哋嗰行咧，有時有一個部分係你可能做永遠都做sales。佢會你適合做 sales， 你就繼續做 sales。但係因為其實冇話你做耐咗就可以當主管。主管咁嘅 主管 啊呢個，因為有啲人真係唔適合做主管 啊， 唔適合大人， 即係做技術同埋做管理兩個層面。 咁你覺唔覺得而家啲後生仔新入行嗰啲係咪會比較懶啲啊，或者冇乜壓力？ 冇乜唔夠醒啊！ 即係你覺得點？ 要睇 台灣後生一輩，因為日日喺度埋怨。即係我簡單講個例。譬如我而家我認識嗰啲朋友 ，Facebook 嗰啲洗曬，即係日日都洗版嘅，日日都鬧呢樣鬧嗰樣鬧完國民黨就鬧蔡英文咁，日日都鬧，又得廿二 K 薪水啊，乜乜日日都係咁講。嗰扎人，我諗永遠都喺度鬧嘅啫。但我認識嘅一啲後生仔好叻嘅，揾錢多我啊，三十松啲嘅啫。 而家 佢從來唔喺 Facebook 鬧呢啲嘢噶。 佢邊有時間鬧啫？ 諗埋咯， 因為 佢一句揾幾十萬啊！ 而家喺台灣好多後生仔，佢唔中意去打工，佢中意去創業。大部分嘅人，佢寧願去花時間去諗自己，我可以做咩嘅生意去賺更多嘅錢。咁樣另外一派就真係死蛇爛線咁樣， 反正 22K 做完，反正我屋企老豆养緊我嘛，有乜所谓啫，又唔使交租，又唔使俾老豆。 所以我哋群组上面嗰啲香港朋友咪喺度做生意呀，创业呀，定要请人面到嗰啲问题囉，好难请到人囉。因为又唔愿做，因为嫌钱少，咁样有啲样，即係咩古灵精怪都出。 有㗎，之前我哋啲有啲同事嚟 interview， 佢唔系自己 interview， 系佢同佢个阿妈过嚟帮佢讲，点佢点样好，点样 好啦。我试过系个阿妈嚟，个仔冇嚟，咁样我请， 咁 即系明唔明啊？我请嗰个人系应该系佢嘅仔啊嘛，但系佢阿妈嚟，佢嘅仔冇出现嘅 ，no show。咁即晕咗啫。 咁呢排其实我哋都请紧人啦，我哋嗰次都我哋都遇嗰啲好笑噶，就 Facebook。 你个信啊？ 啊！ 喺边度等？ 我嗰个就喺台中嗰个群组嘅，即系 Facebook 群组。 咁我点样递？ 佢咪 send message 俾你咧？我 message 咯。 我点递俾你？ 而家 message 俾我咯。 哦， 你讲嚟搵？唔系话你大佬型，我啲边请得你啦？我想讲就系咧，有试过有条友咁经典嘅，佢 send 俾我问你请到人未啊？咁我未，广告啱啱登啫，而家仲面紧试。跟住佢最后屘就话。如果你面试完之后请唔到人咧，你再搵我啦。 嗯， 即系唔知边个请边个。 我话哦， 好啊，好啊， 答都冇答佢啦。我 你话知道哦，好知道。 即系啲人咁样嘅，咁啊，梗系22K 啦呢啲有。 仲有 系咯，面试嗰个仲要戴住顶帽，戴住顶帽啊，两个戴顶帽咁样入嚟面试。即系我唔需要你着西装，但系入室内除帽呢系最基本嘅礼仪。 即系话而家啲后生，即系台湾新一代，系咪比较头痛啲咧？ 有 咁讲， 可能系点讲咧？应该系佢哋太生活得太受保护， 系佢唔需要去竞争多啲，就已经有个学士学位。 啊， 近时我哋唔系噶嘛， 打餐打死。 阿朱阿九都學士啦，而家 邊有人讀 DB 嘅啫？唔係，即係嗰個 diploma 啫，冇噶啦。 係啊，啱啱嗰陣時係我哋俾人我哋啱啱我哋嚟嗰個年代係俾人鬧，因為我哋話我哋佔咗佢哋個大學嘅學位。 嗯。 咁而家唔會，我哋唔會，絕對唔會俾人鬧，因為佢哋連學位太多，多到冇人可以，冇人讀。 唔夠學生， 唔夠學生， 學生 嚇、啊，所以隨求求其其都有個大學學位，只要可能咩求阿貓大學啊、阿狗大學啊，求其都有。 而家啲大學唔識嘅喎， 仲有唔識㗎，仲有嗰啲係咧乜鬼咩咩服裝乜， 哇！而家好紅咩， 都唔知乜嚟啊！ 餐飲管理咩休閒 係休閒 休閒唔知咩 養生咁都叫一個學位， 都可以又開到學位。好有創意嘅， 係啊， 所以你係覺得而家新一代就因為個保護得太多，咪搞到而家台灣個打工文化就新一代嗰啲接唔到啊？ 係啊，所以你可以可能分兩面講，你比較專業性嘅一定有一班喺度嘅， 係啊， 但係你嗰啲比較 low 嘅，可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一批年青人真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但係所以每日淨係上網。打一个闹一闹人开咁就开心咯， 系咯，我见好多呢啲咁嘅人，呢啲咪就系见工嚟话请唔到揾我啦咁嗰啲咯，咁连见工机会都唔会俾佢啦呢啲，咁你知头先所讲网上咪成日打咪廿二 K 啊，咁其实你觉得台湾嗰个环境咪咁差咧？ 其实呢一两年我自己嘅感觉系往下走紧嘅。經濟有啲消費能力相對係往下走，冇以前咁好。不過相對應該話係M 型社會越嚟越嚴重。你高級品咧可以賣得出去，跟住好平嘅嘢又賣得出去，中間嘅價錢嘅嘢冇辦法賣嚇。 所以呢個嘢可以參考下，如果真係要做生意或者請人，就要注意下呢啲。 所以 咁嘅情況， 你要揾工一係你揾最高的。嗰个咩揾个经理啊？你可以请经理，你要唔要请经理？ 廿二 K 啊？ 廿二 K 经理， 经理啫嘛，你讲个名啫嘛。 嗰个叫做系有经理同埋唔系有经理啊？佢话边个？ 所以即基本上就唔系话成日即讲到咁严重。即系我其实想睇你点睇，因为我哋同阿老温啊，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，即系个社会。咁你觉得呢两年系差咗啊？咁但系咪仲有个老本仲食紧咧？ 唔系差得咁犀利，你有时候嚟睇，你去到我之前有讲过，我住喺林口嗰边啦。咁嗰边有所谓有一个shopping mall， 你每逢礼欧力，你每逢礼拜六、礼拜一堆人喺嗰度买嗰啲名牌啊，买名牌嘅产品，但系嗰啲价钱佢话系欧力，但系佢嘅价钱根本唔系欧力嘅价钱，所以你消费唔起咩啲人一样消费得起，所以你话冇经济差，其实都唔算经济差， 唔系经济差， 即系冇以前咁好， 冇以前咁好系， 即系近时啲人食开两头包，而家食 三头包、四头包， 系咯，四头包。唔系冇包鱼食啊，即系咁啫嘛。 我食汉堡包嘅。 系啊， 我食刮包， 我食白方包嚟就。 刮包咧，嗰个唔系叫刮包咩？ 刮包。 刮包。我广东话点讲咧？ 唔系刮咩？ 刮啊，刮。 刮包。 刮。刮 啊，唔紧要啦，而家唔系讲包 嘢食嘅事 情咧，你个食嘢先啦。而家讲紧经济啊，同埋即系打工文化啊嘛，咁集主要讲。咁所以比较上而家新一代嘅就比较会唔会难相处啲啊？ 对，有啲唔系，应该佢哋唔系难相处，而系你唔知佢又谂紧乜嘢根本。佢嘅思考模式咧，同正常人嘅思考模式系唔同嘅。你可能好正常咁同佢讲一样嘢，佢讲完之后，跟住佢冇反应，唔知点？你究竟知啊定唔知咧？你做定系唔做咧？冇咗反应嘅，系断咗线咁样。 断咗线，断咗片嘅嘛。喂，咁嚟紧台湾经济觉得如何啊？ 继续做咯， 反正 OK。 经济好唔好？其实之前我听过阿 Tony 讲过，经济好唔好系一回事。你喺度至少你搵到食，你可以安居乐业。 自己好唔好先最紧要。 依人之人。 个社会经济好唔好？鬼笑，香港经济就好啦。个数据 有冇派钱啊？关鬼事咩？ 香港经济办唔办心？几多亿盈余啊？关你咩事啊？你有几层楼咪关你事咯？咩差饷又话悭几多几多啦？系咪？ 四分之一嘅人系贫穷线以下，每十个老人家有三个系贫穷线以下，几犀利。 咁所以都系重点都系 佢讲真系，佢讲紧嗰啲系一个月搵四千蚊港纸。 重点 系 佢重点就 自己努力，自己努力揾嘢做，揾或者揾出路。 即系结论就系、是，台湾其实仲有好多机会， 仲有机会。 咁啊， 自己努力先啦。你唔努力咧，怨天尤人都冇用。 嗯， 系咯。咁啊，今日照上差唔多啦。咁亦都好多谢呢几集啊 ，Luggo 啦，嚟同佢倾啦。咁佢得闲再嚟倾下偈啦，做好多嘢倾嘅其实。 系啊， 多谢你时间，多谢你俾我上嚟。 唉、哎，希望得闲再过 啦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 齐欢，齐欢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